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话说呀，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一次呢，曲艺艺术家魏喜奎演唱《凤调大鼓》，弦子这么一响啊，鼓板这么一敲。谁知道这鼓啊突然从鼓架子上滚落下来，嘣一下掉台板上了。演员和观众同时被这意外的情况给弄愣了。主持人呢快步走上台说，各位，今儿个本来没有魏老师的演出，这个节目啊临时加的，他打的是别人的鼓，这鼓有点认生，怎么一打他跑了。魏喜奎那舞台经验也相当丰富，把这话一下就接过来了啊，是跑了，我也得把他逮回来。哎，把这鼓拿起来搁在鼓架子上，接着打鼓就唱。看来这主持人那还真是随机应变啊，急中生智，真有舞台经验。这主持人是谁呢？就是著名的曲艺杂家崔琦先生。哎，崔琦老师啊是曲艺界的专家，也是相声界的专家。最近呢他推出了一本相声三字经，对相声是深入浅出的讲解，这是相声的入门的教材，各位相声大师鼎力推荐，这是最经典的一个，而且是三字经形式的相声教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崔琦先生跟我一块儿说说相声三字经，也讲述一下相声在北京的发展历程。那这本相声三字经到底都讲了什么呢？我跟崔琦先生一块儿给您呢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好，坐在我旁边的呢就是崔琦先生。崔老师跟我们听众们打个招呼。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一个不太年长的老曲艺人，我叫崔琦。 哎，崔老师啊是曲艺杂家，为什么叫杂家呢？我们也说了啊，这个能写会唱会编，能捧能逗，还能唱快板，这个弹三弦弹的也非常好，出过很多本书。那么今天呢咱主要聊聊跟咱们北京息息相关的这个相声。那崔老师写的这本叫相声三字经，那个我得问问您啊，三字经我们都知道， 是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对， 不叫性乃迁， 这是中国传统上的一个启蒙的一个教材。 哎，小孩学的。 对， 那您是怎么想到要写一个相声三字经呢？ 当然不是一下就想到三字经这种形式，因为从事这个相声艺术这么些年了，我也非常的爱这门艺术，有时候呢也给人去讲课，给年轻人呢辅导什么的，经常有这种情况。但是呢也没有一个现成的讲义，有时候我就胡乱写个提纲啊就给人去讲，这样时间长了我就萌生来，是不是写一个什么东西让大家呢这个听起来呢上口顺耳，便于记忆。我想什么呢？ 什么西江月四个字的，怎么来怎么去，哎，我就琢磨，后来我看见有一本什么呢， 嗯， 除了这个相声三金之外呢，我还有这么一个契机，有的学校呢， 嗯， 开始的这个中小学生啊，可能小学就有了， 嗯， 学这个弟子规 啊，对对对对， 弟子规呢 讲究传统文化嘛， 对， 嗯， 弟子规跟三字经也是三个字的， 对对对， 教育孩子呀，啊，怎么样做人， 哎， 知书达理，长幼有序等等， 嗯， 哎，我说这个形式不错，我说哎，我就想相声能不能这样呢，我就琢磨说相声逗人乐， 嗯， 哎，东方朔，哎，反正就是一开始当然脑子里也是说没有一个系统的这么一个构思， 嗯， 没事就琢磨两句，没事就琢磨两句， 哎， 说一顺边垫三番，三番四抖，先三番再四抖，反正在脑子里吧，这个时间就长了， 嗯， 萌生就是把它归纳成这个三个字这么啊一个词儿，三个字一句， 嗯， 三个字一句， 嗯， 哎，就也没有系统， 嗯， 乱七八糟，反正在脑子里啊反复的，这个说这话呀，日子就长了， 嗯， 得有这么几年，反正 有几年的时间， 哎，老在脑子里边，一直也没搁下，可是也没呢， 嗯， 把它集中起来， 嗯， 这个由量变到质变呢，积累多了，嗯，词儿差不多了，比如说这个全唐八戒鼓，就八戒鼓唱全唐， 嗯， 哎，十口气演双簧。因为全唐八戒鼓呢是一个曲艺的一个总的一个形式， 嗯， 里边啊也有说学逗唱，也有变戏法的， 没错，对， 什么这个发四写啊等等， 哎，这个全唐八戒鼓就是过去的等于是一个大晚会， 对， 哎，各种的这个曲艺形式都有，包括我们徐导来画北京每天晚上唱的那个最后节目最后那个北京小曲儿， 嗯， 等于都是这个全唐八戒鼓里边的， 哎， 嗯， 相声的形成呢就受到了全唐八角鼓一定的影响， 哎， 所以这个相声三字经里不能不提这个全唐八角鼓， 嗯， 但是你不能说全唐八角鼓这不行，这几个字呢， 对， 你得说 全唐八角鼓这五个字了， 那不行，这个呢就得三个字三个字了， 嗯， 那只好还得合辙押韵呢， 哎，对了， 你就得把它变化一下，这个词前后次序， 嗯， 八角鼓唱全唐，十口气演双簧，哎，说学唱带逗哏，相声是第一人。这个因为当初这个相声它不是一开始就叫相声的。 嗯， 全唐八戒鼓里边它就叫逗哏。 对，这样我呀刚才咱们聊的是整个这个书的具体情况。 嗯， 这个书呢因为我其实也比较了解，因为这个注释是我给崔老师注释的。 是。 我对这个相声因为也是比较了解嘛，很喜欢嘛。咱们呀我觉得这个书很有必要，就是咱们捡点重点的。这个人人听众说，你们说这三字经到底怎么叫三字经，从头到尾的咱们捡点重点的段落呀，咱们讲讲说说，争取让我们听众们尤其是相声迷，哎，就这几句就背下来了， 对， 这是最就跟那个人之初性本善，其实现在好多人没背过三字经，那为什么知道这句呢？ 对， 老说 老说老说， 哎，咱们就从这个最开始开头啊， 哎， 开头这个我觉得这帽很大， 嗯， 这相声三字经第一句说相声逗人乐，祖师爷东方朔， 对， 这四句有点意思， 为什么要从开头就得这么把他老人家请出来呢？ 嗯， 因为咱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呀， 嗯， 各行各业都有他的祖师爷， 对， 比如戏曲也有祖师爷， 戏曲祖师爷谁呀， 啊，唐明皇啊， 啊，唐明皇 啊， 唐明皇怎么是唱戏的祖师爷， 哎，因为他呢这个喜欢这个梨园行， 嗯， 你看这又说出来，为什么叫梨园呢， 嗯， 他因为皇宫后院呢有一片梨树，梨， 哦， 哎，梨园， 嗯， 这个夏天呢天气好的时候啊，这个唐明皇呢就组织这个名伶啊这些艺人呢在那儿啊这个唱戏啊，自娱自乐吧， 嗯， 所以呢后人就管这个唱戏的叫梨园行。 梨园行。 这个唐明皇呢因为他喜欢这个， 嗯， 而且他又是在历史上一比较有地位显赫的人物， 嗯， 所以就把他奉为祖师爷。但是不是说他是京戏戏曲的创始人，不是这样。这祖师爷啊，哦，他就是一个图腾， 哦， 一个人们崇拜的偶像。 哎，这图腾这词儿用的特好， 是吧， 哎，这其实就是。等于是历史上有这么个人， 对， 跟他有关系，就把他拽过来。 这个 这么一说呢，这个东方朔呢，也不是相声的创始人。 那为什么要说他是相声的祖师爷呢？ 因为他呢，是这个汉武帝面前的一个智慧长者， 嗯， 说话幽默，所以呢，把他奉为这个相声的创始人。 哦，因为相声也是幽默的。 对，东方朔，说话幽默， 嗯， 他字叫曼倩， 嗯。这个慢就是上面一个日，中间一个四，下边一个又，这个慢。 哎， 倩就是一个单立人啊，这边一个青年的青。 过去古人呢、 嗯、 都有名有姓有字有号。 嗯， 他啊这个字叫慢倩。 嗯， 所以呢后人也有管这个相声业，你们这行， 嗯， 就叫慢倩遗风。 哎，他遗下来的这个风格 就打东方朔这儿来的。 哎哦，所以说相声逗人乐，他得先逗人乐。 哎， 祖师爷是谁呀？ 东方朔呀。 这就明白了，说相声逗人乐，祖师爷东方朔。 哎，这让我们一些青年的相声演员，知道相声祖师爷是谁。 嗯， 就是行外的人，朋友们喜欢相声， 嗯， 喜欢多了解相声方面的知识。 嗯、 哦，也哦，感情是，哦，东方朔， 嗯， 是吧？你们马木匠是鲁班， 嗯哼， 是不是？就跟这一样， 嗯。所以这个您说这个一开始这四句确实够三字经的开头，跟那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差不多。三字经为什么拿那开头？先说人性，这是最根本的。 人之初， 哎， 一有了人是吧，你自打咕咕坠地一降生， 嗯， 你的本质是什么？本色是什么？ 嗯 啊， 所以你看崔老师就是有文化。这咕咕坠地啊，我念了20多年呱呱坠地， 哎 说相声逗人乐，祖师爷东方朔，溯源长，历史短，成行业并不远，这怎么回事？ 现在啊，一提起啊某门艺术， 嗯， 或者某种文化， 嗯， 社会上有这么一些人呢， 嗯， 愿意进行这个繁琐的考证， 嗯， 愿意啊这个往前倒，越倒越远， 嗯， 仿佛啊年头越长，这门艺术啊越伟大。 嗯， 所以呢有人就追溯到好这个唐朝汉朝和甚至先秦，越往前越好 就有相声了。 对， 嗯， 那没有。嗯，因为什么呢？这个已故的资深的老曲艺家王珏先生说呀，这个曲艺啊， 嗯， 当然也包括相声，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可溯之源长， 嗯， 可证之时短。 这怎么讲呢？ 相声也好，曲艺也好，包括单弦也好， 嗯， 它当然不是一个早上谁发明的， 嗯， 它也是慢慢啊，这个艺人也好， 嗯， 人民群众啊，从生活实践当中， 嗯， 慢慢产生的， 嗯， 丰富发展的。就比如你不是唱歌吧，谁发明的歌曲啊？ 那。反正鲁迅先生说，就是最早那个耗子， 哎， 哼呦哼呦，那就是 哼呦哼呦，抬木头， 对， 那就是哎，可能是最早的雏形， 嗯，最早的歌， 哎，这是符合这个唯物主义的， 嗯， 那么其他艺术形式也是这样，它不是一个早晨诞生的，所以你很难说把哪一种艺术形式划分到哪年哪年几月几号有的，嗯， 对， 它跟科学发现不一样， 对。 科学发明不一样， 嗯， 所以它这艺术它是慢慢丰富发展起来的。 哎， 怎么说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清朝有了相声了， 嗯， 但是相声它不是一个早上突然诞生的， 嗯， 往前呢可能是笑话， 哎， 这也说得过去， 嗯， 那么相声之前呢，有人就联系到什么参军戏呀， 哎， 什么排忧啊， 就是戏里边他也有俩人逗笑的这个成分，哎， 啊，也有什么逃针呐，啊， 嗯， 就很多了， 嗯， 这样的，就是这叫可溯之源长，追溯起来， 嗯， 那就很长了， 嗯，但是可证之时短， 这怎么讲呢？ 嗯， 就是相声作为一门行业，一门艺术， 嗯。 相声艺人拿他作为养家糊口谋生的手段， 嗯， 要从这个时候算起，时间并不长。 大概多长时间呢？ 也就200来年。 哦，200来年。 嗯，就是，大约在道光年间前后。 嗯，哎，这道光年间呀，我就看您后边有了。 嗯， 这个说相声逗人乐，祖师爷东方朔， 嗯， 溯源长，历史短，成行业并不远。 嗯， 大清朝道光年，张三禄始流传。 对， 这个张三禄是个人名啊。 对，是个人名。 这是怎么回事呢？ 张三禄呢， 我们相声后人都把他呀， 嗯， 尊奉为相声的第一代， 嗯， 这个也有争议， 嗯， 也有说张三丰是第一代的，也有说朱绍文是第一代的， 嗯， 因为有人说呢，这张三丰他不是说相声的，他是唱全唐八家谷的， 嗯， 尽管这里边也有逗哏，但是他不是一个彻底的、完全的相声艺人。到朱绍文这儿呢，他就以说相声为主要的谋生手段， 嗯， 所以把朱绍文作为相声的第一人， 嗯， 这倒我这也没法考证， 嗯， 他当事人都不在了， 对， 就包括他们的后人也没法寻觅了， 哎， 只能是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觉得呢，都可以， 嗯， 都有出处，啊， 大清朝道光年，张三丰始流传。八角鼓唱全唐，使口技演双簧，说学唱带逗哏，相声史第一人。这就提到刚才您说那个全唐八角鼓了。 对，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这相声怎么打全唐八角鼓里分化出来的呢？ 这个王珏先生说呀， 嗯， 这个受相声这个发展呢， 嗯， 给相声发展带来影响的有五个曲种， 嗯， 啊，一是就是全唐八角鼓。啊，可见全唐八角鼓是从这里边这个胎生出来的、演化出来的。 嗯， 还有就是滑稽二黄。 嗯， 滑稽二黄就是唱小戏儿，当间有包袱插科打诨。 嗯，二黄就是京戏， 啊，就是京戏， 哎。 还有呢，就是双簧。 嗯， 还有一个是口技，还有一个是评书。 嗯，哎，这个受这些曲种影响，一共总而言之的出来这么一个相声艺术， 对， 是吧？这个双簧我们现在还能看得见。俩人一个前脸一后身， 对， 是吧？他这怎么就叫双簧了呢？怎么就出这种表演形式了呢？ 你看双簧啊， 嗯， 传说呢是两个姓黄的艺人， 嗯， 黄甫臣、黄甫亮，啊，有说哥俩，有说父子俩的， 嗯， 甭管什么了，就是他们二位， 嗯， 这个一前一后，当然这个民间这个说法也不一定准确， 嗯， 就是说有一次啊，西太后想让民间艺人演唱来了， 嗯。 这个黄甫臣唱的最好，来啊， 嗯， 让黄甫臣进宫来演唱。 嗯， 不巧黄甫臣嗓子坏，闹病。 嗯， 嗓子湿润，唱不出来了。你不唱就是抗旨不遵。 嗯， 唱就唱不了，就让呢黄甫亮。 嗯， 藏在身后边，就大褂啊。 嗯， 钻大褂底下。 嗯， 他唱他比划。 哦，那太后看不出来吗？ 能看不出来，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啊，哦！ 可是他觉得这有意思，这挺好啊， 嗯， 这挺逗。 嗯， 一高兴， 嗯， 也没治他们哥俩罪，以为啊，这哥俩呢就是用这种手段呢取悦这个老佛爷呢。 啊，就是乍看是一个人在头了连张嘴在比划，其实真是另一个人出的。 老佛爷一高兴啊，没治他们哥俩的罪， 嗯， 据说当年还奖励他们每人500欧元 啊，那会儿有欧元吗？那会儿 我想象啊，肯定是至少给2块萨其马。 哎，嗨，这老太后也够馋的啊， 嗯， 也够抠的。反正就是叫双黄嘛，都是姓黄的，是吧？ 对， 哎， 可是呢， 嗯， 大家注意，你看我们这个曲种写出来呢，是带竹子头的。 嗯，哎，对，就是 这个 单簧管那黄。 对，它说明什么呢？因为当初最早这个形式的雏形呢，它不光是说， 嗯， 还增加有乐器， 嗯， 这个乐器呢，有很多就是竹制的， 对，笛子呀， 哎， 笙管笛箫 啊， 哎，对了， 所以它加了一个竹子头， 对 对, 对, 对， 这么演化过来的。 包括现在好多相声演员也演双簧， 嗯 啊，一个前脸一后身，这个很著名的莫奇先生， 对， 是吧？北京曲剧团的 对 老演员啊，这包括过去孙宝才、大狗熊， 嗯， 是吧？您刚才说这个口技跟相声也有关系， 口技叫暗春， 口技不就是学学鸟叫，学学火车，学学枪。这不就叫口技吗？ 那不是，这口技啊， 嗯， 最早的口技啊， 嗯， 这个中学课本里都有这么一课， 嗯， 啊，你上学时候可能也应该学过， 有，对， 说这口技啊， 嗯， 一个 一桌一椅一扇一扶尺而已， 一个幔帐， 嗯， 这里边啊，开始是很安静的，后来出了声了， 嗯， 啊，这个夜都睡觉了， 嗯， 打呼噜的声，小孩哭的声，也呼一人大呼火起， 嗯， 着火了， 嗯， 大伙都起来了。这火燃烧的声音，泼水的声，救火的声，这个连喊带叫的声，啊，特别热闹，这个惊心动魄啊，这就真跟这个身临其境一个火场似的。 嗯， 等这个火扑灭了，把这幔帐撤了，就是一个人，一个桌子，一个椅子，一个扇子。 嗯， 哎，所以这个呢，就是应了相声那个说学逗唱这个学。 嗯， 学就是从口技这儿来的，模仿各种声音。 哦，这个我呀还看见过一个历史资料， 嗯， 挺好。这是什么是资料呢？竹枝词。 哦， 竹枝词就是什么清朝啊民国的时候 对 这个文人随便诌四句它就算一小诗 顺口溜， 哎，但是它写的什么呢都是市井民生， 是是， 哎，这个为什么这资料珍贵呢，就是我们以前啊都觉得这是包括那课文里也是这人在外边先说话说咱行话先铺纲， 嗯， 啊完了他钻到里边去学去， 是 在天桥也这么演， 嗯， 但是天桥这么一个人他钻在里边学去的时候人外边人呼啦走了怎么办， 嗯， 或者学的时候人家外边围着一圈听他从里往外一钻人家呼啦一散那怎么办， 嗯， 所以这个一般都得是俩人， 哎 哎，俩人呢这个一个伙计，这伙就跟练武术一样，主要练是一个人， 嗯， 旁边得有俩伙计帮着收钱帮着镇脚助威， 嗯， 哎，且得聊呢啊，这个我们这先生啊学什么都行啊，能学这个能学那个，哎，您他要钻进去您听这里边他就不是一个人的，简直就是一家的人一堆人，不信咱们试试， 嗯， 等于他钻进去学呢这伙计在外边啊，一个是拢着这些个观众，再一个呢还得跟里边斗哏呢， 嗯， 哎，这徒弟在或者是这个伙计在外边，哎，这个这里边哟，怎么还有鸟叫唤呀，但是都哦就一只都又说了学两种，哎呦怎么还俩呀，他找包袱， 对，互动， 哎，而且这个他外边有一人呢，那观众听众就不好意思走了， 对 对，他且得拿话把人家拢住了呢， 连把场子带拢观众， 哎， 再跟里边这位呢配合 再逗，那这其实就是很像相声了， 嗯，对。 那么我跟崔琦先生聊相声三字经的访谈今天就先到这儿了，您要是喜欢相声甭管您是爱好者还是票友还是演员，希望您明天接着收听崔琦先生聊相声三字经。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北京小曲儿》，今天啊，咱们来听这个插曲儿《冬》啊，冬景可爱，因为现在啊，已然是冬天了，立冬都已经过了吗？哎，咱们得唱点冬天的，这叫应时当令。唱插曲儿讲究是应时当令，冬景可爱。寒气侵怀，这寒气往怀里吹呀，啊，冷啊，那寒气侵怀怎么样，您听听您就知道了。这是三弦伴奏李建书老师给我伴奏的，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 冬景可爱，寒气侵怀，眼馋飞欲往前窜，宾朋拜迎面见，故友扶离他学来，手寻旧路入茅屋，同儿为火，将酒筛上梅花畅饮开怀，逍遥自在，携手同观竹篱外，鹅毛翩翩似剪裁，梨花朵朵如烟雾，渺渺茫茫与照白。 滚滚长江东逝